都是花瓣微不足道。生活就像是眼前的花海，怕惹苍茫的手，关于梦和远方的天也忽然一下子忘掉，说觉得是梦幻太过潦草，相见恨晚也值得好好找，每个人的心呐，都是花瓣却渴望美好。 上了窗，还能跟着风去游荡，弄乱了窗。 从好声音走出来的金志文，多数留给人的印象是声音高亢清澈，有金属质感，辨识度鲜明，大线条很有延伸性，编曲一直是金志文的强项。去年燃烧摇滚曲风的编排强劲当中凌厉变奏，很有匠心。2017年最新单曲《失眠》换了一种感觉，这是一首暖男的疗伤之歌。

词曲编全包，甚至很多乐器都亲自演奏，力求达到最满意效果，精心程度可见一斑。一起来听到这首《小棉袄》。 雪还在下，仿佛看到妈妈坐在暖炉旁，我依偎在她温热肩膀，等待着我的新年衣裳，心里偷偷的想，小时候那件小棉袄碎花不灭了，那种温暖到现在也忘不掉，暖暖的阳光，那一条每天傍晚都会走过的小巷，有许多我曾经留下的美好，这一切小棉袄是我的骄傲，就好像是妈妈给我的怀抱，还记得那甜甜的微笑、哦、虽然我已经离开了家，但那回忆留在那，等到四季交换我就会下，仿佛看到妈妈坐在暖炉旁，我依偎在她温热肩膀，等待着我的新年衣裳，心里偷偷的想，小时候那件小棉袄碎花不灭了，那种温暖到现在也忘不掉，暖暖的阳光，那一条每天傍晚都会走过的小巷，有许多我曾经留下的美好，这一切的画面围绕在我的身旁，小时候那件小棉袄是我的骄傲，就好像是妈妈给我的怀抱，还记得那甜甜的微笑、哦、虽然我已经离开了家，但把回忆留在那，等到四季交换我就会像是妈妈给我的怀抱，还记得那甜甜的微笑、哦、虽然我已经离开了家，但把回忆留在那，等到四季交换我就会 音乐旅途。今天最后一首歌听到来自杨宗纬，这一路走来， 门外惊心动魄，门里我泰然自若，

粹还是单身一个，可关于爱情你比他要失去的多。那些曾经走过吻过抱过的路口，也不知道会成了谁的选择。日子还要过，每天还要依旧，但是人间烟火就是睡不着的时候那种滋味叫寂寞。笑着看着哭着觉得生活太汹涌，你爱着想着念着觉得岁月太匆匆，就像这声轰隆隆载着青春带着梦。你每天忙来忙去只为平凡的感动，照在月亮下会变得很朦胧，躲在城市的夜空，空空荡荡的街景。你笑着看着哭着觉得生活太汹涌，你爱着想着念着觉得岁月太匆匆。你每天忙来忙去只为平凡的感动，你的孤单照在月亮下会变得很朦胧，就像这声轰隆隆载着青春带着我迎着 在时隔四年之后，情歌王子邰正宵再次推出全新专辑《爱在当下》，当中他对情歌深情的演绎以及对情感投放的精准拿捏，确实引起了不少曾经被他歌声打动的听众的共鸣。事关，的确有很多人从他的歌声当中找回很多很多埋藏在回忆当中的细碎片段，曾经有过的伤心、失落和孤独都被他用歌声唤起了。 我们会在哪儿，一生都在追寻那梦想中的香格里拉，总以为快乐会在海角天涯，还以为幸福是很遥远的，原来只需要一个地方为伤口包扎。哦，原来快乐就在咫尺的家，哦，原来幸福就在身边了，活在当下，就在每一刹那。探索阿拉斯加，在亚马逊度过炎夏，爬上金字塔，揭开神秘的面纱，爱上了布拉格，只身徒步离加拉瓜，在纽约街头倾听忧郁 blues 吉他。我是不是很傻，相信乌托邦的神话，一生拼命追寻那梦想中的香格里拉， 再童话，原来只需要一盏灯火让寂寞融化。哦，原来快乐就在细细的家，哦，原来幸福就在身边啊，眼前当下就在每一刹那，原来永恒藏在每一刹那。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穿梭于现实与旋律之间。寻找各地散发的经典音符，浪漫的欧洲曲调，具有绅士风范的英伦摇滚，跨过大西洋，吸收纯真质朴的乡村节奏。 Ordinary, no, really don't think so. Not in love this. 以及带有黑色气息的 爵士潮流。 It had to be you. 一切只有音乐，音乐旅途，不同的语言，不一样的音乐。 在那静然静的，是沉睡的午后，风云变幻无人权的水煮了三国，草堂里的屠夫，挥墨写诗三千首。Check it out。 宋秉阳的全新创作《成都成都》首发，这也是积极准备《终于见到你》首唱会成都站的宋秉阳特地为家乡父老准备的全新歌曲。歌曲秉承了秉阳一贯的流畅的嘻哈风格，恰好演绎了成都朋友们乐观舒适的生活态度，不特意怀旧的词意也点亮了成都的另一面，开启时尚绚烂的新绿豆。

携手好歌走路就能抬起头，以为骑摩托车旅行就能变英雄，现在的我失去了冲动。雨会下只想牵着你走到很远的梦里，小木屋红屋顶地只是一个秘密，你抱着小猫咪蓝眼睛不再犹豫，想的离了在哪里，让我们去找说完。